特首林鄭月娥咧，佢就喺立法會嘅答問會入邊咧，亦都有提到咧來港二嘅問題啊。佢就話咧，籌備將回港二咧擴展到廣東省以外嘅地區，亦都打算咧推出一個叫做來港二啊，即係嚟香港容易啊，來港二咧就幫咧內地人嚟香港。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就提到啦，就係話，譬如如果你回港二你擴展到廣東省以外，但係當佢哋翻去內地嘅時候，都仲係要有一個嘅14日嘅一啲嘅強制嘅檢疫嘅時候，咁係唔係又真係可以解決到相關嘅問題咧？咁至於即係內地人嚟香港嘅來港二咧，其實之前亦都有唔同嘅旅遊業界啊，其他人士提過啦，亦都有人提出就係話，喂，其實有啲省市咧，而家即係內地嗰個嘅確診嘅個案嘅數字咧係極低嘅咯。咁當然即係近期咧，就喺雲南嗰方面亦都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啦。咁其實係咪有一個比較充裕嘅條件啊，係方便啲內地嘅人士佢嚟香港咧？同埋就係如果譬如內地嘅人士係接種咗疫苗嘅时候，又系咪可以方便一啲嚟到香港，只系需要检测而唔需要做检疫咧？嗱，凡此种种啊，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能喺过去一段时间，亦都有啲嘅人士咧，系因为各种各样嘅原因啦，而唔能够咁方便翻到嚟香港，或者系同香港或者系内地嘅亲人咧分隔咗两地嘅。如果推出一个比较方便版，版嘅来港二扩展到广东省以外地区，咁你又点睇咧？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其实咧，转头咧，除咗我哋倾来港二之外咧，亦都会想同大家倾另一个嘅计划，就系、是、旅发局所推出嘅呢一个咧系想你住啊，即系咧之前啊，如果你购物咧喺某啲嘅指定商店购物咧超过800蚊。亦都咧係攞咗嗰個收據嘅時候咧，就可以享受咧500蚊嘅本地酒店嘅住宿嘅折扣優惠。咁不過咧，今日咧有啲人士就入去相關嘅酒店做申請嘅時候咧，似乎就出現一個塞車嘅狀況。咁啊，轉頭我哋都會同大家討論一下呢一個議題嘅。不過無論你係對於來港二係有興趣啊，定係咧想同我哋講一講咧想你住咧，都可以帶碼嚟18723111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又有非常好学嘅同学仔咧问萧叔叔英文发音嘅问题啦。佢问喺个字中间嘅 L M 我哋应该点样读咧？我哋之前都讲过 LM 系点读字尾嘅 LM， 咁大家可以揾翻我哋相关嘅集数。字中间嘅 LM 咧，佢俾咗个例子，譬如我话健康嗰个 health 啊 ，H-E-A-L-T-H，H-E-A-L-T-H， health 咧嗰个 LM 咧都系要读嘅，先读咗个 hell 条脷上咗 L 个位先 ，hell 啦啦呢个位 ，hell hell hell， 跟住嗰条脷再。輕輕線翻出去，去到嗰個脷尖咧，令到個脷尖去到前面門牙上面嗰排門牙嘅下面嘅位 ，OK， 或者後面咧，好輕輕地，聽住 health 就騰出嚟就得噶啦，唔好 involve your lower lip，OK，、okay? 同下唇係完全冇關係嘅，你用得下唇咧就變成 F 音噶啦，因為後面係 TH 嚟嘅，所以聽多次 health 讀快少少咧係 health。health, health, good health。仲有俾多个例子你，我哋财富，我哋 wealth 咧，亦都系同样读法。well 完之后 l m well and then t h wealth, wealth, wealth。譬如 Adam Smith 嘅 The Wealth of Nations 啊，就系 The Wealth of Wealth of Wealth。或者 He's a very wealthy man， 咁咧都系咁样讲嘅。好，今日嚟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 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如果将回港而拓展到香港以外的地区，会不会方便了呢？一些的香港人呢，特别是在两地都需要因为经商或者是工作的缘故经常往返两地的人士呢，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呢，我们不如请来一位商界的人士，就是一间机器制造公司的主席邓涛的。邓涛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好。喂，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个喺内地个业务咧系点样噶？即系香港同内地嗰个业务嘅系点样噶？ 哦，我哋咧就总部喺香港，咁喺内地嘅投资咧有机械制造啦。所谓做咩机械咧？普通大家认知嘅所谓塑胶注塑机啦，其实咧仲有橡胶注塑机啦， 系， 仲有做管道嘅挤出机啊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哋有啤塑胶，即系塑胶加工啦，有呢、這个一啲先进啲嘅零件、材料嘅贸易啦，线路板啊等等。 你哋呢啲嘅吓厂房系喺边啲嘅省市嘅咧？ 咁咧。近的就深圳啦、東莞啦、珠海啦、廣州有辦有公司啦，咁啊廠房亦都有喺無錫，有喺合肥，即係安徽合肥， 係 等等， 係即 係幾省嘅， 係即係其實唔單止係喺廣東省地區啦，亦都包含咗廣東省以外啦， 唔止嘅。我插一句咧，我哋嗰啲機械咧，即係出口啊，就一回事啦。咁我哋賣到去各省咧，咁好多時咧，我哋譬如有啲新嘅 model 啊，有啲 tailor made 嘅一啲做法，咁我哋咧都要派人去咩噶，要提供服務啊，同埋考察啊等等嘅。 系，咁你哋两边嘅即系办事处咧嘅人员嘅往来啊，频唔频密嘅咧？即系譬如会唔会系即系内地嘅厂房，基本上你哋内地嘅同事系可以处理得晒，未必咁需要香港嘅同事上去睇嘅咧？ 哦，我哋咧起码有冇十个都起码有八个噶啦，就而家都踎住喺大陆，翻唔到嚟噶啦。 系。 過咗春節，佢哋都真係講句唔好聽，要離鄉別井啊！咁咧就要上去大陸咧14日，咁然之後就喺內地嗰度一路工作。咁其實我都好想上去嘅，但係香港有好多事啦，又要14日啦。香港有好幾個高管嘅同事咧，本來都經常要往返嘅。我都冇辦法上去，我已經超過一年冇上去啦。 咁其实你哋同内地嘅即系同事咧，去安排工作啊等等咧，用网上嘅会议得唔得噶？或者用电话咁样，可唔可以远程地去处理到嘅？即系唔需要真人翻去。 嗱，我哋因为好多系我哋系实业嘅咧，喺在场同唔在场咧，系点都有分别嘅。 系， 正如头先我所讲，我哋有新嘅研发嘅成果啦，有啲新嘅設計啊，或者考慮新嘅業務啊，喺現場同 Zoom meeting 咧，點都有差別嘅。包括咧，我呢十個同事咧，佢點解真係要過境去留喺內地，翻唔到嚟咧？因為咧，譬如有啲新嘅 model。真係要交俾客咧，我哋喺香港參與研發等等嘅同事咧，佢哋真係要去到外省嗰度去客户嗰度去聽意見，去思考有咩新嘅創意、新嘅設計噶嘛，呢個好自然嘅，呢個係正常嘅，唔係突發嘅事情嚟。 即系变咗你哋人員往來兩地咧，呢個係一個少不免嘅工序嚟嘅。 呢个好关键，少不免，好紧要 即系因为 我哋有几个高管咧，都其实咧系好需要咧啊，经常要能够往返，咁先系能够有好嘅嘅业务效果嘅，离唔开嘅。 系嗱，咁我想问啦，即系起码而家咧都有回港易呢个计划啊嘛，主要就系广东省地区啦。咁你哋喺内地嘅即系香港人嘅同事，广东省嘅同事，有冇用到呢个回港易咧，翻嚟香港嗰度，即系方便佢哋，无论系同屋企团聚啊，又或者系处理业务嘅问题咧，帮唔帮到你哋手咧？ 嗱，你呢个回港易咧，就譬如我啲同事。去咗山東試機，真係有個新嘅 model 啊，或者去外一經常係要去外省嘅。如果你話屋企真係大家利是有咩特別突發嘅咧，佢翻一翻嚟再上翻去，佢係翻到佢係翻翻嚟廣東之後又要勾14日。 嗯， 咁你話我做公司嘅最高嘅負責人，我個心係幾沉重咧？ 係。 唔好讲业务啦，系咪先？业务亦都系好唔方便。 嗯， 嗰、那个佢哋嘅家事，我应该要关心。点关心咧？啲同事个士气会系点咧？ 嗯， 系嘛？所以咧，其实我真系不能不说一句：你外省第一，真系如果外省系咪唔安全咧？如果真系出现所谓確診嘅啊，絕大部分都係呢個海外呢、這個境外輸入嘅，你睇清楚，係咪先？第二，如果真係喺當地出現嘅，大陸嘅政府啊，立刻封鎮、封城、封省，咁咧，首先大陸政府先守龍門，第二廣東省政府亦都會同你守龍門。 嗯， 使乜轮到你香港再去守龙门呢？因为即系实事求是去谂啊嘛。最近啦、啊，嗰、那个瑞丽咪出现咗，有当地确诊嘅， 系 即刻封咗佢啦。连个书记，我今日睇报纸都话，好似话要撤职咁讲。 嗯， 几严，即系好坦白讲系好严苛嘅。你使乜你香港政府去守龙门呢？ 嗱，好啦，咁你觉得即系其实内地都相当之严格啦。咁系啊，咁我想问，即系而家如果将个回港易拓展到去广东省以外嘅地方，又会唔会帮到你哋业界咁样咧？ 我当然帮到啦，当然帮到啦。咁啲同我头先咪讲咯，我啲同事真系要去咩噶嘛？嗱，我哋上海又有分部，呢、這個無錫又有分，又有呢個廠喺度，合肥又有廠，我哋經常要出去外邊噶嘛。咁如果屋企有事啊，佢唔能夠即刻翻嚟香港咯。同埋你事實上外省係非常安全噶嘛。 但係佢哋翻，如果要翻去內地嘅時候，都仲要遵守一啲嘅相關嘅規定喎。 是，所以呢，第一我再补充少少，外省的好多省呢根本超过300日零確診。 嗯， 最安全是西藏。西藏到而家只有一个確診咋，你必使驚啊。青海零下超过400日。 嗯， 贵州海南省超过300日啊。连个新疆啊，都超过100日零新增确诊，唔使惊咧，系嘛？好啦，我再表述埋我嘅思考，希望你检讨我啊。咁你根本咧唔单止系香港人， 系 开放佢翻嚟，连内地嘅我都开放俾佢。你翻去要隔离14日，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好啦，让佢哋翻去。啊！要隔離啦。通過一個月又好，兩個月又好，都係零確診嘅事實勝於雄辯。實數據話俾大家知，都係安全。最後咪大家可以自由通關咯。呢、這個通過實際際嘅措施，就係最好嘅證據。咁咪大家可以好理性咁樣。

你好，你好， 系 各位听众好。 你好，喂，姚思荣啊，倾呢个来港二同埋回港二之前咧，不如讲一讲一个贴身少少咧，香港市民可以参加嘅计划啊，就系、是、想你住啊。咁因为旅发局咧较早之前推出呢个想你住嘅活动咧，就系、是、喺香港嘅零售同埋餐饮嘅实体店啦，消费800蚊之后咧，就可以咧系有一个500蚊嘅酒店嘅住宿嘅折扣优惠。咁啊，今朝早咧就开放俾啲市民咧去唔同。嘅酒店嗰度预约嘅，参加大概有140间酒店，但系咧中午嘅时候又一度个网页又已经系即系死机，咁跟住咧系到到晏昼应该系3点几咧又再恢复翻。其实就住呢个活动嘅情况咧，你有冇同旅发局去了解过啊？点解今日又出现一个咁样嘅现象，即系想入去又入唔到嘅咧？咁样？ 都問過嘅，咁我估覺得佢哋咧可能都係冇吸收上次抽獎個經驗啦，係咪？當時都係死機嘅問題，咁今次咧可能佢覺得就係呢下都直接同啲酒店個 booking， 咁就冇諗到有咁大量嘅旅客咧，佢想了解多啲資料，入對嗰個即係新嘅系統嗰度做咧，就出咗問題啦。咁後屘佢都叫啲客去翻去原來嗰個系統去查詢到。即係邊啲酒店已經滿咗啊，咁樣啊，同埋140间仲有邊140间酒店啊，咁樣。咁但係同呢件事咧，我覺得旅發局咧以後喺處理旅遊相關嘅一啲系統啦，或者項目嘅時候咧，就唔好用翻以往嗰種觀念啦。以往可能佢哋淨係考慮就係對外宣傳推廣啊，點樣拍好啲有關嘅啲旅遊嘅信息啊。咁今次你轉咗以香港市場為主，以香港市場消費。嗰、那個信息咧，一個就要快，第二咧嗰、那個好集中嘅，係咪？你一出到嚟之後咧，那個信息馬上就出咗去啫，就馬上，譬如你今次要查詢，就好集中某個時段咧，做一個海量嘅信息入嚟。咁如果你系統本身咧冇考慮到呢樣嘢，咪出現今次嘅問題咯。咁以後我覺得咧，佢哋喺處理嗰、那個宣傳推廣好，或者新嘅項目好咧，應該吸收呢兩次的經驗，或者同我哋業界再商量一下，喂，當有一個咁嘅信息出嚟嘅時候，會有乜嘢嘅問題會發生？做好個預警啦，做唔好再出第三次啦。如果係咁嘅話咧，我睇市民都有意見嘅。咁因為大家上網仲查唔到嘢咧，梗有睇法啦，係咪？ 係，即係其實佢哋 係啦， 係即係佢哋其實係掌握唔到嗰個嘅活動嘅受歡迎程度喎，似乎即係兩次都係咁樣喎，係咪啊？ 第一次咧就叫做未試過啦，咁所以突然間就咁佢就計唔到啦。咁第二次咧，佢我覺得佢有個因為訂咧就直接向酒店訂啊，佢冇諗住咁大量嘅查詢。咁但係你將一個新系統去收集呢啲即係資料之後發放信息，然後叫人查詢嘅時候咧，你呢方面咧就係有個即係掉以輕心啦，我覺得叫做係啦。咁今次都叫做好快解決啦。咁同埋件事咧總嘅嚟講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好短時間內有幾十間酒店已經將嗰個額度已經訂滿曬㗎啦。咁我睇而家反而我哋希望吸收啲經驗之外咧，盡快係咪有第二輪嘅呢個有關嘅措施啦？即係呢1000万用完啦，係咪再同政府傾傾再加碼咯？ 咁即係你哋就期望可以透過呢啲措施咧，幫到香港嘅酒店啦。咁當然即係點樣去實際去推行啊？即係旅發局點樣實際推行咧，係一個問題啦。但係我想問啊，即係如果譬如好似即係尋日政府咁講，如果佢能夠推行到來港二嘅時候，對於香港嘅酒店業界，你自己評估個幫助又會有幾大咧？ 多多少少就有嘅。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幫助咧？我就唔見得。頭先你都講咗啦，香港你內地人嚟香港係唔需要14日隔離，咁但你翻上去有14日，甚至要21日。因為啲佢去完深圳隔離14日，去到當地仲要隔離多7日嘅，有啲城市要求咁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從旅客嘅真係旅遊嘅角度，就冇人會咁樣去為咗嚟香港玩幾日而翻內地隔離21日噶嘛。所以呢個從旅客角度咧，就應該就少之又少，甚至冇嘅。咁但係你話一啲有需要嚟香港，譬如商務啊，或者屋企有急事要處理啊，咁呢啲咧佢就都有一定嘅需求嘅。 你睇翻香港嗰個回港以廣東省呢幾個都係成個十萬嘅人咧，都翻香港啦。咁我估計到時都係數以萬計嘅呢類嘅有需要嘅客人，內地嘅客人嚟香港。咁佢呢啲人，因為香港應該仲冇乜地方，個別好個別買咗樓啦，或者有住宿啦，大部分應該住酒店嘅。咁呢部分多多少少對酒店業有一定嘅幫助啦，對零售飲食都有一定嘅幫助。但係同以往比較嗰個海量嚟計咧，你呢個數字應該就好細嘅啫，因為有幫助，但幫助應該又唔大嘅。 系吓，其实点样去即系据你所理解咧？其实内地佢主要嗰、那个关注点系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如果旅客嚟咗香港之后，有冇一啲嘅方法系可以便利到佢哋，等佢哋翻到去唔需要隔离咧？其实佢哋嘅疑虑始终系唔系都系香港嘅疫症嘅控制到而家为止都未能够满足到十四日清零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 喂， 系吓，姚思荣，听唔听到？系啦，系啦，内地嘅疑虑系啲乜咧？ 嗱，你知道内地咧，佢一定要清零嘅吓，你全国佢就无论任何一个省市咧，如果有疫情发生咧，佢嗰个措施比可能仲要严添，佢直情成个市咧直情封起嚟，然后就全部要检测嘅， 系， 所以内地就系好担心咧，如果香港稍微放松啲咁多。在香港引入了一些的病菌的话呢，对他来讲呢，他那个省市那个领导人呢，他真的要问责的。 嗯。 所以真的特首就话跟中央谈过，中央的态度正面。中央态度正面是一回事啦，但去到省市的时候呢，他都要评估返香港的风险对他那个问题带来的隐患在哪里。 嗯。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到去傾嘅時候，譬如廣東省去傾嘅時候咧，佢嘅態度一定採取比較保守嘅做法嘅。所以如果香港嘅清零，而清零嘅時間唔係一個佢哋可 係 期限咧，要恢復翻嗰個兩地交往冇隔離嘅安排咧，呢個相當之困難。 係，所以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其實好多時唔係視乎中央嗰個取態，其實係視乎地方政府嘅取態。 是没错啊，当然你话整个来港以如果涉及全国性的，当然是中央政府态度很重要啦。咁但是你话如果我分阶段进行，先广东省先呢，都是要同当地的省政府，深圳譬如深圳市唔使市政府啦，澳门澳门政府啦，就倾有关具体的操作或者开放嗰个做法啦。 嗯，明白。咁对来港已经完啦，咁回港已呢，如果而家话即係拓展到广东省以外，咁你又点睇呢？ 这个需要嘅，其实香港人呢，广东省系主要来往两地居住嘅省份啦，但其实实际上呢，亦有唔少嘅譬如福建啊、上海啊、北京啊呢啲主要城市呢，都好多嘅香港人工作啦，生活啦都喺度嘅，咁如果而家咁样放宽一部分，我睇亦係多咗诱因呢，啲人会返嚟。如果你话嚟香港24日，返内地有21日呢，即係讲緊成30几日呢，呢个情况大家要嚟个诱因相对就低。咁一少咗一个14日嘅话呢，相对会对呢啲人有帮助囉。咁有啲人可能嚟咗香港之后，佢就暂时唔返去先啦，佢都起码佢都可以少个考虑啦。咁我呢方面我都係有用嘅。当然个量有冇广东省咁多呢，咁到时要睇低实际嘅数字囉。 嗯，是哈，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姚思荣，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哈。姚思荣咧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刚才其实佢都即系分析咗啦，如果系要推行来港二计划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中央政府嘅睇法，省市嘅政府佢哋嘅睇法咧，亦都系相当之关键嘅。咁你又点睇咧？无论系回港二计划或者系来港二计划，仲有就是今日市民呢是可以登记上你住，主要就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优惠 的方式呢，去在香港的酒店呢住宿的。你今日又有没有试过呢？个情况又是怎样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1跟我们谈谈。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微型艺术家安泰透过微型艺术作品去诉说香港过去的故事。 他希望透过艺术联系社会，将暖意送到社会上被遗忘的小众。 我们一起听听他怎样累积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去传递爱与关怀。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逆境之中，用音乐自强。 电视节目《Stay Tune Plus》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Alex 林德信， 联同乐手朋友，用一首首中英文作品为大家打气。 Alex 仲会分享自己嘅故事，更邀请到女歌手 Asia 同台演唱。 Stay Tune Plus 音乐会， 听日下昼一点， 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无论你想倾回港以来港以定系想你住咧，都可以打嚟18723噶。有黄先生啊，你好，黄生。黄生， 你好，你好， 你好，黄生， 系你好，听唔听到？ 听到，系有咩想发表咧？ 系冇啊啦，其实咧，我因为而家网上听紧我每日都收听你的节目嘅，喺网上。其实咧，我都真系好希望香港政府真系咧尽快开放翻国内啲主要城市回港易呢个问题。 嗯、 因为咧，我自己咧中意咧翻咗上嚟大陆咧，工作咗超过咗10个月噶啦。 你而家喺边个地方啊？ 喺上海。 哦，你喺上海系10个月，咁都翻唔到嚟香港。 唔系，如果我要翻嚟香港嘅话，我要飞落去广州或者落去广州住超过11个月，我先可以翻嚟。 系。 咁你话我有冇可能我抌低份工作1个月，然再翻香港啊？ 系。 啊，而且另外样嘢，如果我翻到嚟隔离14日，翻到上去上海又隔离14日，再家居隔离7日。而且我屋企之家居隔离，屋企一定要清，冇人喺度，得我一个人住先可以家居隔离。咁、你话我啲屋企人点生活咧？ 嗯，明白吓，因为你如果由上海，你就要先系14日去广东省，系啦。 即系政府咧，尽快谂呢样嘢，即系你睇一睇，其实国内啲好多主要嘅省市，包括我自己工作嘅地方， 嗯， 绝对冇即系可以嗰个出病嘅机率咧，系好低好低。 嗯， 你好似上海咁样，已经成几大半年都冇一单病咯。 系， 我都唔明点解佢唔谂。 诶、我想问， 慢慢行。 吓，我想问阿黄先生咧，你以前啊，即系未有疫症呢个隔离嘅措施嘅时候咧，你通常几耐会翻嚟香港一次噶？ 每个月翻嚟一次咯。 哦，因为你啲屋企人都仲喺香港。 系啊。 哦，咁 我竟然冇见屋企人超过咗10个月。 吓、啊，即系 除咗系用呢、這个用 WeChat 啊或者之类通讯啦、啊。 明白啊，网上相见啊，了解啊，多谢晒你先啊，黄先生嘅睇法吓。黄先生咧系一位而家喺身在上海嘅香港嘅听众嚟嘅，咁佢系因为工作嘅关系啦，要逗留喺上海啦，咁亦都系因为咧呢、這个疫症嘅隔离嘅原因啦，咁所以佢系唔可以即係比较难呢係返到嚟香港同佢嘅家人呢见面嘅。咁刚才亦都讲咗佢嘅心声啦。多谢晒18431电话旁边呢，不如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啦，同我哋讲一讲呢想你住嘅情况啦。请嚟呢就係如心酒店集团销售及事务总监蔡维斯嘅。蔡维斯你好。 Hello， 你好。 系嗱，你吓你好，你哋嘅集团咧都有参加呢个想你二嘅计划啦。咁想请问声你哋嗰、那个订房嘅情况系如何啊？ 嗱，其实个反应咧系非常之热烈嘅。咁喺一星期之前咧，我哋酒店咧有4间酒店参加咗呢个想你住啦，我哋个酒店集团。咁一星期之前咧，已经收到好多客人嘅电话啦、电邮咧去查询呢个订房方法。咁今日朝头早10点开售嘅时间咧，亦都非常之热烈，电话同埋电邮都系不断嘅。 嗯，咁到而家为止，你哋系咪四间酒店嘅房间满晒未噶？ 嗱，其实咧喺今日嘅下昼4点咧，我哋其实4间参与嘅酒店咧，已经嗰个 quota 已经满晒噶啦。 嗯，你哋总共开放咗几多嘅房间出嚟啊？ 嗱，咁如果房間嘅數量嗰度咧，咁我哋就唔方便去提供翻究竟嗰、那個quota 有幾多嘅，唔好意思。 嚇、啊，咁但係嗰個房價咧，即係有冇分級嘅房價？以邊啲嘅房價嘅房間係最歡迎啦？ 嗱，咁其实房价方面咧，就视乎翻客人啦所拣选嗰个住宿计划或者佢嗰个房型嘅。咁减免咗500蚊之后咧，我哋怡心酒店集团咧，亦都会有一啲房价嘅 vacation 咧，系讲紧系免费系零嘅，即系减咗500蚊之后系唔需要再额外俾钱。甚至如果你话拣一啲高级嘅房间嘅时候咧，只系需要额外再俾多几百蚊嘅啫。 嗯，吓，咁你哋话今朝早即系10点嘅时候咧，已经电话接过不停啦。咁其实个情况系唔系都相当之繁忙咧？系咪基本上系接唔切啲电话咁样咧？ 其实我哋亦都之前做好准备㗎啦，咁同我哋自己唔同嘅部门啦去沟通好，咁亦都系应付到今日嘅繁忙时间嘅。 嗯，吓，嗱，呢一个嘅想你嘢计划咧，如果以你哋即系成个集团嘅生意啊嚟讲咧，其实有几大帮助你睇翻。 嗱，其实呢个想你住计划咧，对生意系有帮助之外咧，亦都喺呢个计划嘅前期咧，可以带动到零售啦，同埋餐饮嘅消费。咁后期当然就系带动到我哋酒店业嘅生意啦，因为佢帮到我哋嘅 vacation 啦，客人可以香港人可以享受一个免费啊或者一个优惠嘅住宿。 嗯，吓，咁所以其实你哋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对于酒店业嚟讲都系相当之正面嘅。 系啊，冇错，相当正面嘅。 吓，咁啊，旅发局嗰方面有冇话即系你哋同佢联络，想唔想佢哋再搞多次啊？ 嗱，我哋怡心酒店集团咧一直都好支持咧香港旅游发展局嘅活动嘅。咁如果你话旅发局真系会再有一啲新计划嘅，咁我哋酒店集团亦都会大力支持。 是咁啊，会唔会系催促佢哋再推出呢啲嘅想你住嘅计划咧？ 我估佢哋会有计划喺里边噶啦，咁所以我哋都期待佢一啲好消息俾我哋。 嗯，吓，另外一样咧，我都想问，即系虽然你哋而家满晒额啦，咁但系因为旅发局嘅网站咧一度就即系亦都未能够登录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对于你哋嚟讲有冇影响？又或者你哋有冇接到啲打电话嚟订房嘅市民咧，就话即系都有一啲嘅唔方便啊等等咁样啊？ 嗱，我哋今朝見到嘅情況，幾間酒店咧，都冇發現話唔方便嘅情況，因為香港人都好醒目啊，自己打電話嚟酒店，甚至電郵喺酒店嘅訂房部咧去做呢個 booking 嘅，咁所以暫時我哋今日見到嘅情況咧都好順利嘅。 嗯，吓，咁嗱，最后想即系多问一问啦，因为你哋就唔方便去讲究竟你哋有几多房可以俾出嚟参加啦。咁但系而家你睇起上嚟向预嘅人士有几多咧？即系有几多人打电话嚟或者系电邮嚟想订房，但系订唔到嘅咧，满足唔到佢哋嘅咧？ 嗱，我哋而家仍然都即係接收緊客人，即係唔同嘅渠道嘅客人諮詢啦、查問啦。咁我哋暫時都未統計最終有幾多客人係滿足唔到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因為我哋有幾間酒店之前今朝早嘅時候有幾間酒店都一齊參加啦。咁如果你話當一個集團嘅其中一間酒店呼咗咧，我哋都有推廣其他酒店集團嘅，係啦。咁就等佢哋都有一個另外嘅選擇咁樣咯。或者我哋之後亦都會推廣我哋而家有嘅 package， 等佢可以睇下會唔會都考慮 book 我哋而家優惠嘅套餐啊咁。都会推广俾佢嘅。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你，蔡慧思，倾到呢度，多谢你，拜拜吓。蔡慧思咧系如心酒店集团销售及事务总监，就讲咗咧佢哋参加呢个想你住嘅计划咧，今日嗰个嘅情况啦，都听起上嚟系相当之热烈啦。跟住咧，我哋有听众黄先生博，黄生你好， 系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呢？ 我想讲一讲翻就。即系话听翻有啲人咧，上海或者想翻嚟香港，又话想要求放宽翻，好似广东省翻嚟香港啲人咁样。即系如果你本身咧外省嗰啲咧，因为你本身同埋有啲机一间公司咧，啲总裁又话好多公，即系好多喺内地都有分店咁样，成想翻嚟香港自己。即系但系你香港咧，其实睇翻个情况咧，如果你因为一小撮人咁样就放松咗个入境咁样成咧。就會影響曬成個社會啲經濟、個行業嗰啲，而家稍微比較即係稍微緩和嗰啲本身，咁樣就會影響好大啊嘛本身。如果唔係馬上聽緊又入咗嚟第五波咁樣成嘅，咁香港就冇啦，好難再走翻轉頭。同埋加上啲即係變種嗰啲病毒嗰啲咧，同埋加上中國其實本身好多時仍然都有，即係雖然中國都好嚴謹，但因為你始終中國都有好多地方大咧。有好多即係好難講嗰時候啲一嘢到， 你翻翻嚟香港就會即係擴散咗，香港做唔到好似內地咁樣咁嚴密咁嚴格咁樣整噶嘛，即係冇為一小撮人就影響咗成個社會，成個即係。社会行业的经济咁样影响好大， 不过而家相对嚟讲，内地嘅疫情系稳定过香港嘅噃。 但系你本身因为你外省嗰啲咧，你放翻翻嚟香港，你太过宽松得滞。但系内地你翻翻去内地都要求你十四日，你谂下可想而知本身。 系明白明白，即系多谢阿、啊、明白，即系多谢阿、啊、黄先生嘅意见啦，即系都系有啲忧虑嘅。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道接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西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近九龙城回旋处段去旺角方向车多。可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融联意融科技19.32，美团是314元跌6.8。中国平安91.2跌2.5元，盈富基金29元跌2.8，小米集团系25.7跌5毫，中心国际26.2跌4毫，友邦保险97.8跌3。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世纪联合控股、融科控股、建星物流中国、百越集团同埋中国农业生态。五大跌幅股份：树红金融集团、晨光科技、信泰控股、坚日集团和恒达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7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9，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报16,1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41美元，卖出1,745.91美元。港汇指数10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而家将军澳道去秀茂坪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平石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和龙翔道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那段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和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呢个时间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请嚟传媒嘅朋友啦，同我哋咧系总结一周嘅事件嘅。咁今个星期我哋就有咧冯振超同埋潘少权喺直播室度，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我谂咧，首先都一定要继续倾一倾咧，有关于新嘅选举制度问题啦。咁因为政府咧就会喺下个星期三咧将一条嘅条例草案咧摆上去立法会嗰度进行首读咧，同埋嘅二读终止辩论嘅程序嘅，咁即系亦都话咧系意味咧正式进入咗本地立法嘅阶段啦。咁但系咧喺过去嗰一个嘅星期咧，除咗系大家关注到底，譬如边啲嘅人士先至系可以成为咗一啲合资格嘅团体选民之外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关注咧系白票嘅问题啦。咁因为咧政府即系而家有一个嘅讲法啦，就系话佢哋咧会系就住一啲叫规管操纵破坏选举行为系做一啲嘅研究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就系对于一啲组织或者系煽动投白票嘅行为咧，可能系做一啲嘅研究。咁其实咧过往喺香港咧，其实市民都系可以投白票嘅。咁而政府咧亦都系再次去讲咧，就系话佢哋今次嘅研究咧，就唔系针对个人嘅投票行为，而系主要针对咧一啲嘅组织嘅行为。咁好啦，引发咗一个讨论，就系既然如果喺以往嚟讲喺香港投白票本身都系冇问题嘅时候，咁点解系需要研究？如果有啲人去组织或者叫人投白票，就反而会成为咗一个嘅问题咧？咁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嘅，冯振超。 我谂两个层次去睇呢个问题，第一就系如果而家系风平浪静，个社会气氛好和谐，完全冇乜好大嘅一啲政治争拗啊，甚至乎中美角力咧，基本上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我谂就算有啲人出嚟话嗌人投白票啊咁样样，咁但系我哋要了解翻而家呢一个嘅时空，呢一个嘅现在嘅最新嘅情况。在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而家政府講緊嘅係一啲咧係呼籲佢用到個字眼係煽動。咁如果你煽動去做人哋去做一啲非法嘅嘢咧，咁呢個當然咧就係一個嘅犯法嘅行為啦。咁而家咧就政府做緊嘅嗰個嘅研究就係界定翻咧，如果係嗌人哋去集體投白票啊，會唔會出現一個擾亂咗嗰個嘅選舉結果，或者選舉嗰個過程係咪公平啊嘛？咁喺今日情況底下，其實我理解佢點解會咁做。亦都好彩嘅就係咧，亦都或者可以講到話，大家理性都要諗咧，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唔係話唔俾你投白票，你係可以照樣投白票，但係唔可以去做一啲嘅煽動啊，或者鼓吹啊人哋咁樣做。作為而家嘅香港政府啦嚇，我諗喺而家嗰個嘅整體嗰個大嘅格局個環境嚟講咧，佢有呢一種嘅想法咧，我並不意外。調翻轉頭講就究竟呢件事發生嘅機率有幾高咧？而家係咪大家係一個所謂先小人後君子咧？係咪一種嘅所謂先立紅線你就唔好過嘅話就冇問題咧？呢一種我諗係一個新常態嚟嘅，新常態意思就係話而家政府咧，或者唔好話政府啦，因為今次其實講出呢一啲嘅擔心嘅睇法咧，其實都係一啲政治嘅人物嚟㗎。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我諗就係話政府就正好咧，就人哋鋪咗條橋俾佢咧，佢就行咗落去，就確實當如果有政治人物話有咁嘅擔心。咁而呢一個擔心，就政府去堵塞呢個漏洞咧，就變咗就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嘅所謂邏輯性嘅一個發展啊。咁但係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永遠路係好少係平坦嘅，即係我講緊係如果你行得山多嘅話，好多時都係曲折離奇嘅。曲折離奇嘅意思就係話，當你去立咗呢啲法例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唔會出現咗一啲你自己而家立法者所意料之外嘅狀況咧？咁呢一個，我覺得政府係需要考慮嘅，因為我諗咧，如果你出咗呢條嘅法例之後咧，其實咧呢條紅線擺得好明白嘅話咧嚇，又會唔會令到有一啲人其實原本想投票嘅，可能佢其實佢就唔會投白票啦， 調翻轉頭講，可能佢過去投白票係一種嘅所謂對於嗰、那個選，其實可能佢兩個人佢都選唔落，但係佢又想去投一張白票，以示佢對呢一個嘅選舉人嘅嗰個不滿。咁但係而家既然唔投得，佢咪唔去咯？咁會唔會出嚟個效果就係令到投票率低呢？我諗呢啲在咧，唔係話我哋呢啲坐喺度講嘢嘅人咧就可以俾出一個結論。調翻轉頭就應該係由咧去定立呢一啲嘅規矩嘅人咧，去細心思量一下咯。 嗯，因為政府的說法咧，就係佢哋會採取措施咧，依法規管一啲操縱破壞選舉嘅行為啊嘛。咁如果頭先講到係一啲即係叫做組織投白票嘅行為，係需要加以規管嘅時候，咁會唔會首先要界定一下，其實投白票本身係咪會破壞咗個選舉，或者係影響咗個選舉嘅結果呢？因为佢如果是白票，咁即系话佢冇投任何人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点样去理解其实佢系对于个选举结果系有所影响咧？潘少权， 其实跟就算以今日嘅选举条例都系噶，即系你唔可以叫人去鼓励或者叫一个人去投俾边一个噶嘛，你唔可以咁做，你只可以喺宣传啊，喺其他嘅拉票嘅行为里边可以咁做。咁即係话你叫人投白票，当然我自己可以投白票，我可以叫你投白票。但如果我哋好公开咁呼吁，我哋为咗要表示对今次嘅选举嘅不满，或者对今次譬如行政长官又好边度嘅选举我哋好不满，我鼓励啲人去投白票，咁呢个就係有煽惑成分啦，係咪？咁所以我相信佢今日呢个条例要修订，唔係去提出呢个規管呢，係因为咁嘅理由嘛。因为佢觉得你咁样去做呢係组织同埋煽动嘛。你先至可以做到。如果我同你自己攞住張票行到入嗰個 box 裏面嗰個位裏面，咁我投張白票點可能係犯法呢？但係佢而家呢個做法唔係針對投票者嘛，而係針對叫人哋做，或者佢組織要一班人去擺明居馬係投白票嘅話，呢、這個行為本身就有唔同嘅做法嘛。咁我覺得亦都係唯一呢樣嘢可以拉嘅啫。如果唔係，我行咗入個 box 裏面投白票，正如好似馮振超就話：，喂，我真係兩個都揀唔落，咁點啊？咁樣，咁佢咪投白票咯？佢可以有權去做啊。但係調翻轉頭，我翻嚟就話，正話提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是，我嗰啲人，如果我真係知道我叫你投白票係可能會犯法嗰陣時，係一定犯法嗰陣時，佢可唔可以諗啲暗號咧？喂，大家知道點做啦？嗬，誒嗰日我哋去飲茶啦，和你 lunch 啊！和你 dinner 和你 shop 都得噶。喂，其实我成日觉得就系话，我好同意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系话其实你谂到，即系你有张良计，佢有过墙梯，其实一模一样。我哋考虑呢啲因素嗰阵时咧，其实我觉得系唔应该去得咁，即系唔使去得咁担心。但我觉得点解会有呢个白票呢个思考咧？我哋就追翻几年前喺占中嗰阵时，咪曾经一样嘢就是。讲八三一方案咧，讲八三一方案嗰阵时就话有白票守尾门呢个讲法噶嘛。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其实当其时就有人咁提出就话，喂，你如果北京整个八三一，整咗三个候选人，三个我都唔中意嘅，咁我点啊？咁就有人提出话，不如咁啦，我哋全部投白票，咁超过一半人投白票嘅话咧，呢、這个选举就冇效，用呢一个去证明系一个普选啊嘛。反过嚟讲，当时系咁讲。咁我諗會唔會因為呢種咁嘅所謂嘅陰謀論啊，係令到而家政府有關官員都覺得驚有呢啲咁嘅陰謀嘅出現，而設計呢啲所謂嘅，即係我唔可以叫陽謀啦，但我真係覺得有時唔需要咯。 嗱，但係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嗰陣時討論即係特首選舉嘅時候咧，嗰個白票守尾門嘅方案咧，佢係法律學者所提出噶嘛。其實佢個目標咧就係要針對住因為嗰個入閘嘅門檻咧係比較。狹窄，咁所以咧就用白票守尾门嘅方式咧，令到最后选出嚟嘅特首咧，都系有一个社会嘅认受性喺度嘅。其实个目标就系咁样啊嘛。咁同埋就系佢嗰个白票守尾门点样可以成立到咧？就系你头先都讲嗰一样嘢，佢个选举条例入边，首先要有一条条文，就系话如果个白票嘅比率系超过几多咧，呢个选举就系无效啦。咁要配合到呢样嘢咧，嗰个白票先至会影响到个选举结果。咁所以其实即 翻翻去一個即思考咧，其實都真係想問一樣嘢。如果按照我哋而家無論喺立法會嘅選舉入邊，或者選委會嘅選舉入邊，都冇一個所謂你嘅白票比率超逾咗幾多咧，就會令到個選舉無效嘅時候，咁點解一啲嘅叫做即係？呼籲人投白票的行為就會是破壞了選舉可能是不是都要回到 面子問題我覺得 即界定回這件事先 我覺得問題呢其實邏輯是很清楚的因為今次呢現在我們聽回來的那個的選舉方法呢很可能是用一個所謂的單議席就是不是雙議席 單 票 制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呢即是證明呢其實呢一個本身嗰條票呢如果係白票嘅話呢其實就好表明到呢嗰個投票意嗰個投票者呢本身對於呢個投票嘅嗰個不認受性喺度。一旦出現一個白票個量係比呢一個嘅當選者為高或者多好多的話呢其實呢呢一種咁嘅不認受性嘅所謂嘅信心危機就會出現啦。即係我覺得我估計咋嚇呢個即係譬如我諗讀過政治嘅人都會了解嘅。其實好多時政治唔單止係講緊係話你法例上邊咧你過唔過，即係我哋唔好去討論話究竟白票多個嘅當選票嘅話，嗰、那個人能唔能夠成功當選？我哋唔可以睇呢啲條文住，我哋只要睇一個就係出嚟嘅結果。如果當晚出嚟嘅結果係個白票蜂擁而至，而令到當選人嘅得票係相當低的話咧，其實呢個已經係國際新聞嚟噶啦。所以其實我覺得調翻轉頭講。政府佢有今次呢一個嘅邏輯喺而家呢一個嘅大環境底下咧，即係個政治咁詭異啊，可以講得話咧，亦都咁嚴峻啦嚇，咁低氣壓，無論係國際環境又好，本地環境都好，政府有呢一種嘅邏輯諗法咧，我並非話佢好定唔好，我覺得我哋唔應該用一種比較低層次嘅諗法，就係任何嘢都好，又黑唔係就白，唔應該咁諗。我哋調翻轉嚟諗就係話。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种这样的状况的话社会能不能够承受到这种这样的整即是比较上大的一种政治危机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同意阿潘这样说的其实可能真的做多了即可能真的其实是不是有必要。但是调回最后说如果他不做的话到时出现了这样呢那到时是赖哪个呢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成日都覺得真係作為政治人物咧，其實應該真係要多啲咧，揾一啲所謂 think tank， 揾一啲所謂智囊，而嗰啲智囊係真係要有料到嘅，係做多啲沙盤推演，畫多啲鬼腳圖啊！就係、是、話究竟我 option one 嘅時候就出現咗下一個 scenario 嘅 option two， 要咁樣樣去諗件事啊，而唔係咧就我只不過係嗱，其實潘頭先我講得即係、就是、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嗰句就話、是，你而家做咗呢一步係咪就冇咗咧？如果大家一齊飲茶咁又點咧？呢、這個咁嘅即係呢個咩叉燒包裏邊有張紙啊？呢啲咁嘅嘢，咁你如果係咁嘅話，你真係避唔到嘅喎。咁但係我都覺得咧，如果政府而家畫咗條紅線喺度，嗱，你哋真係唔好做呢啲嘢啦。起碼你都唔好呱呱叫大聲，即係揾個喇叭筒去嗌。喺咁嘅情況底下，我係明，我只能夠講我係明佢個用意喺邊度。但係我更加想嘅就係作為一個。咁有資源，香港財政咁豐裕嘅政府，我哋做政策研究嘅人究竟有幾多呢？如果多啲做政策嘅研究嘅人咧，能夠喺呢啲時候發聲就好啦。好可惜嘅就係話，其實喺呢啲時候，我淨係聽到建制派嘅朋友就話，一定要阻止呢啲咁嘅所謂白票嘅情況。政府就話我哋去研究，其他其實係好似冇嘢講。點解一個即係七百幾萬人嘅社會裏面？一個所謂大學入學率咁高、知識水平咁高、咁經濟咁繁榮嘅社會裏邊，我哋而家突然間好似好靜咁嘅咧，呢一個嘅選舉制度其實對我哋嚟講係相當之大嘅一個改變，但係大家仍然咁靜嘅話咧，呢一種咁嘅消殺嘅一種嘅沉靜咧，其實係令人好擔心嘅。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有意見咧，想加入討論咧，都可以打嚟1872321嘅，聽聽聽眾睇法先好冇啊？有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你好，收米， 你好，有咩 睇法嘅？其實好認同阿潘兆權先生所講嘅説話嘅， 咁但係一點我想提出呢，如果政府話到明投呢啲白票根本就唔當為投票率嚟計算嘅話呢，就乜事都冇囉。你投咩白票冇用㗎，總之話計有效票嚟計投票率，你所有呢啲白票呢全部係當垃圾嚟嘅。 嗯。 第一。第二，如果你係驚嘅話，咁咪政府做嗰啲誘因令到人去投票，唔投白票囉。 例如呢， 哦，咪派糖囉。你話我幼稚都唔係啦，呢個社會好現實嘅。如果政府，如果投票率係高過某個百分比嘅，我年尾派糖派20,000。 咁呢個就有啲虽然唔系马嗱，呢、這个就梗系麻麻地得啦。因为咧嗱，第一我就 唔得政治冇合得，唔得有效，我系讲嘅有效性啫。唔系嗱，同我讲其他嘢。 阿先生嗱，我就唔系想同你讲其他嘢。嗱，我想讲翻第一点啫，就系咧，你嗰个谂法就话咧，净系计有效票咧，呢个可以。咁但系咧，有效票之余咧，我哋咧香港都其实全世界啲选举都有。你有几多个总投票率噶嘛？你有几多个人投咗票噶嘛？你啲人系会识得计加减数噶嘛？ 话俾你听啦，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去到咁嘅阶段咧，你做乜都系俾人话你噶啦。 嗯， 咁呢个我都认同嘅。 我唔同嘅冯振超讲话，你做乜都俾人话。我哋最紧而家要做个 good government 咧，就令到香港嘅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我唔理你有冇咩自由，唔系自由民主，好似美国咁样，有而家咪自由民主点啊？死得人最多系佢，够自由啦啩，够民主啦啩。 嗯，好，多谢晒阿梁先生嘅意见啊，提出咗佢嘅睇法。咁当然啦，或者我哋7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可以继续就呢个议题咧再去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8723，咁啊七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当然咧，选举之后我哋都会倾其他议题啊。 即系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罪行嘅罪犯，畏罪潜逃嚟港。逃避法律责任，这些罪犯堆砌诸多借口，包括欺骗法庭以获批准离开香港，假称是因为政治理由而被起诉等等，刻意逃避法律制裁，是羞耻和懦夫的行为。身处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日前在社交网站说，已经获得英国批准政治庇护的申请。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而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車龍排到近黃珠路。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門和竹篙灣公路回旋處去迪士尼。最後環保處就提醒你，司機在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3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即時啊。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不少输入个案都是来自菲律宾等地，这些地方亦都有一些变种病毒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如果短时间之内有很多变种病毒传入香港，对于整体的疫情肯定是构成威胁。而在香港应该聚焦多些去防止输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许文艺，商讨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张亮，商讨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伟光，商讨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刚才的一周时事点评就跟潘少权和冯振超两位就是谈政府打算去研究一些组织或者是煽动投白票是等同操纵选举，会研究做一些规管的问题。电话号码1872-31，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打来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我们有位听众陈先生在这里。陈先生你好， 系主持人们好， 你好，有咩睇法？ 喂，就我就觉得政府可能真系计算过大啊。咁如果真系可能有啲人真系唔满意香港政府呢一连串政策嘅人系嘛，又要改变嗰个投票，咁明明一国两制都唔多似，咁佢又讲到一国一制啊，又话完善咁。即系你未令到嗰啲人去，原本谂住唔去投票啫，都冇得心意嗰啲人系咪？ 嗯， 你而家整到佢咁样，咪即系突然间 aware， 令到啲人 aware， 唔止个投票率低啊，投票率低可以好多解释噶嘛。 嗯， 你直情又话俾佢听，有个原来白票系一种某种程度好明显一种表达嚟嘅意向，系咪？ 嗯， 我觉得好心做坏事咯，系咪嗰个公务员系想曲线支持咧？系啦，我觉得 即系你个意思系反而会提醒咗啲人佢嘅个人投票行为 啊。投票咯，如果冇个心意，系咪？你突然间整到咁样样嘅，咁啲人未哦，原来我仲有个 option 嘅，我就去投票白票，好嘛？好似头先两位嘉宾讲，可能呢啲都系国际系有新闻价值嘅，我都觉得系咪？你咪政府咪自己捉重系咪？ 明白， 即系好多人唔知呢啲嘢噶，你明白？即系点解会讨论一个无厘头又讲白票嘅啫？是咪计算得多咗少少咧？ 明白，好多谢晒陈先生。咁根据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就重申啦，其实佢话咧有关于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咧，就唔系针对个人嘅投票行为，而系针对组织尝试操纵或破坏选举嘅人嘅。跟住听埋郭先生，郭生你好。 你好啊。 系你好，系咪？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郭生？ 我好同意嘉宾主持所讲咧，其实。儘管我都明白或者理解政府背後嗰個原因，咁但係咧，我都覺得佢呢個政策咧係做過咗火嘅，即係係有啲過太，咁啊可能會有反效果嘅。咁我反而咧係諗，其實我唔知道選舉條例或者相關法例咧有冇要求 政府係必須要公布曬所有選票嘅數目啦，還是係其實佢可以選擇淨係公布有效選票，因為始終選舉嘅目的就係要選出一個人出嚟啊。咁如果可能法律上演繹係可以淨係公布有效嘅選票嘅話咧，咁儘管有白票，咁我哋咪備存唔公布咯，咁有可能已經解決咗佢哋可能怕尷尬嘅情況出現咯。 不過國生啊，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每個地方嘅選舉咧，甚至係你睇翻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嘅選舉咧，都會公布個總投票率嘅喎，即係好少會係唔公布個總投票率嘅噃。 係啊，咁但係既然你係要諗辦法避免呢個情況發生嘅話，咁你就要第一要條例本身寫係點寫啦。如果條例講明係一定要每一張選票都要公布嘅，咁可能個掣肘就大啲啦。但如果條例冇講嘅，淨係講話有效選票先係有需要公布嘅話，咁你既然都係要避嘅，咁你咪用呢一個方法，將來如果行政手段可以解決到嘅，就行政手段淨係公布有效選票或者係俾候選人嘅選票咯。咁 但係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其實會唔會係更加令到成個選舉嘅透明度係？低啊，因为我想即系好多人都会关注咧，究竟嚟紧嘅选举嘅投票率系点样嘅噃？ 哦，呢个就政府睇下佢有冇其他政治智慧，考虑下究竟两害取其轻，取边一样啦。即系如果佢觉得呢一样方法可以避到嘅，佢觉得咁样做会更好嘅，咁咪选择呢个方法咯。 明白。 咁都会有人有好有唔好噶啦，不过。與其大張鑼鼓去可能會用檢控手段話呢個組織係投白票係犯法嘅，咁可能用行政手段直情我唔公布就已經可能解決咗個問題啫。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郭先生嘅睇法，聽多一位楊先生啊，楊生你好， 係你好啊，我想回應翻頭先嗰位姓梁嗰位先生咧，關於佢話用派錢嗰個方法解決嗰度。 是用 是 即是有誘因去鼓勵人哋投票， 是啦，用派錢嚟鼓勵人，令到人哋唔好投白票啦。我想講翻咧，其實我諗啊，頭先阿梁生佢$20,000可以令到佢唔投白票，但我諗我相信都幾多香港人，如果你用錢去令到我改變我投票嘅意向咧，我諗。應該都比較難嘅，同埋其實我佢派嗰啲錢其實都係我自己啲錢嚟嘅，即係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可能我覺得真係冇乜意義咯，因為我係派緊佢係攞我啲錢去派俾其他人啫。首先第一樣，咁第二樣就我自己覺得，譬如佢可能咁多選委會啊，咁多關卡啊，其實我諗其實我哋未選。之前我哋都應該知道個結果大概係點㗎啦，可能老實啲講啦，咁所以其實不如全部委任啦，咁我哋至少可以慳翻啲選舉費用啊嘛，我講完㗎啦， 好多謝曬啊楊先生嘅睇法啦，兩位即係聽咗好幾位聽眾嘅意見，有冇啲咩嘅補充或者回應咧？潘少權， 我覺得派錢嗰個就係講笑嘅啫，即係因為係用錢去叫人投票，本身係違反呢個選舉條例嘅。第二咧就係公布呢個所有投票嘅票數，即係叫做投票嘅選民有幾多票，同埋幾多票當選咧？即使係上個月嘅人大。即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呢個所謂完善香港嘅選舉條例啊，都係公開嘅，都係幾有人投棄權票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就呢啲所有嘅嘢，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枝節嚟嘅。其實我覺得講翻一樣嘢，其實就係講翻都係政府唔夠信心咯。即係我覺得今日嘅政府唔夠信心，我覺得呢個動作係多咗嘅。呢個動作多咗，亦都係香港嘅政治嘅官員問責官員。是担心那个投票会出事又或者其他的东西而想出来的东西。我相信在北京的眼中你投白票你就算投票率低总之那个制度是在这里的嘛。我不需要去谷这个选票出来的是不是我最希望的就是要知道提早知道什么人当选或者有什么人可能知道是会当选的嘛。对北京的安全系数是这一点的嘛。你用100票因为10,000票因為1,000票去當選，同呢件事已經係毫無關係，所以我覺得政制事務局今次，我覺得係真係多此一舉啦。 冯振超 未听过有即系我谂，无论系我哋国家啦，或者其他国家都好啦，未听过有一啲话投咗票之后就公布某一啲票数，就唔公布某一啲，因为某一啲原因而即系。不公布他的票数， 总投票率， 因为这个呢其实是令到整个选举制度呢是会出现崩溃。其实 我觉得真的很老实，即是我想不到，如果想得到的方法可以勉强这个的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出现一个呢整体性的崩溃，那可以想一下的，但我想不到。 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都是想跟大家讲讲选举制度的问题的。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各地政府积极推动电动车普及化，成败取决于乜嘢呢？各地实际嘅情况有咩差异？对改善环境同埋空气质素嘅帮助有几大？电动车作为新一代嘅汽车工业，呢一场汽车革命会点样演进呢？梁建国、黄仲远、周子欣请嚟嘉宾江日雄。一齐讲下电动车。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直播室咧，继续有冯振超同埋系潘少权咧，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嗱，咁喺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咧，即系第二时立法会嘅参选人啦，如果佢系要去参选嘅话咧，佢系需要咧喺选委会嘅五个界别都要攞到提名票，然之后先至可以入到闸嘅。呢个系最基本嘅要求。咁但係喺而家個新選舉制度之下咧，即係其中一個嘅界別咧，就係由啲人大啊、政協啊，同埋一啲嘅全國性團體啊去組成啦。較早之前，民主黨嘅前主席劉慧卿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除咗係講咧，即係覺得民主派唔應該去參選之外咧，佢亦都話即係要佢哋去向一啲嘅即係政協嘅界別去攞嗰個嘅提名票咧，嚇係屈辱嚇。佢嗰個原文嘅説法就係話，如果制度本身已經咁局限、咁辛苦或者咁屈辱，又點做議員咧？咁樣咁喺尋日嘅行政長官答問會入邊啦，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其實就係不點名地去回應翻咧阿劉慧卿咧呢一個嘅説法嘅，即係佢最主要咧就係用翻咧自己去選特首嘅時候嗰個嘅經驗啦，就係話即使咧係有當時係有300多個嘅民主派選委表明係拒絕投票俾佢咧，佢都好謙卑咁樣去對方咧講解佢嘅理念。咁就即係甚至係當時有啲選委要求夜晚九點鐘會面，佢都唔視之為屈辱。咁佢就話講即係屈辱呢一句説話嘅人咧，佢根本唔理解選舉同埋民主精神。而劉慧卿咧再回應嘅時候咧，佢就話係一個蘋果同橙。是特首咧，系一个小圈子选举，用佢同立法会去做直选去做比较咧，根本就系荒谬嘅。咁佢亦都话咧，佢系用自己嘅经验参加一人一票嘅选举经验，同阿林郑月娥用一个小圈子选举嘅经验咧，系混为一谈，系荒谬嘅。嗱，两位即系点睇呢两位女士嘅，即系对于未来提名制度嘅一啲隔空嘅回应咧？吓，冯振超。 我谂咧，确实大家系讲紧两样嘢嘅。过去咧，我谂香港嘅地区选举啦，或者立法会选举，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啊吓，我谂好多地方都系噶啦。你揾嘅提名人，通常都系你过去可能同佢有啲接触啦，佢认同你嘅睇法啦，佢先至俾票你噶嘛，佢先至提名你噶嘛。咁呢一个系一个正常，我哋基本上其实即系等于你选班长咁啫。咁你选班长，你之前你都揾啲坐隔篱左右嗰啲啦。如果我譬如我以前細個細細粒嘅，我唔會揾一個最高大嗰個啊，因為嗰、那個其實我一年都同佢傾唔到兩句偈，係咪？咁呢個就係咁啦。咁但係我諗劉慧卿嗰個嘅阿卿姐嗰個嘅擔心咧，係在於以後佢哋所謂嘅喺即係喺經過咗譬如2019、2020咁大嘅衝突啊嚇，個社會咁大嘅動盪之後， 那些的選委會不會再對一些泛民或者所謂的反對派他們有信心呢？擔不擔心提名了之後呢會出現一些即係其實唔咬完啊，所謂唔咬完的意思就係話，其實我提名咗你，其實調翻轉頭講，一個泛民嘅人，佢都可能唔係好認同一啲所謂建制派嘅人嘅諗法，咁你夾硬要佢攞提名咧，確實係一個相當大嘅難度。但係係咪所謂嘅屈辱咧？我又覺得呢一個咧，暫時嚟講係言之尚早，因為我哋而家未去到呢一個嘅提名期。要真係去到提名期啦，其實咧，我相信啦，中央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都會咧希望營造一個咧公平嘅選舉氣氛嘅。如果到時咧嚇，嗰啲嘅提名全部都去曬清一色嘅話，咁呢一個我覺得個選舉未開始而完結。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諗咧卿姐係將一啲嘅所謂敵我矛盾嘅諗法咧，係好即係我覺得我明白佢嘅理解嘅嚇。咁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會出現到咁咧？呢、這個我諗真係要再睇咯。因為我相信經過咗咁耐之後咧，無論係話政協或者你話選委或者甚至乎一啲滅罪委員會等等都好啦嚇。其實佢哋提名一個人咧，佢哋嘅考慮，我相信已經唔會再淨係睇我同你係咪敵我矛盾啦，你係咪泛民，我係咪建制，已經唔單止呢啲嘢，係會更加多唔同嘅因素喺裏邊。而呢一啲嘅因素，其實先至係會影響到未來佢究竟俾唔俾提名票佢。亦都有一樣嘢係好實在嘅，就係話選舉裏邊嘅所謂 give and take， 就係話你本身你嚟攞我嘅提名票。咁你明唔明白我過去我對社會有啲某一啲嘢嘅我嘅訴求係乜嘢呢？你會唔會反映我嘅意見俾政府聽呢？呢一啲嘢都係令到人哋俾唔俾提名票你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再加上第三方面就係、是、我先所講嘅啦，都講過就係話中央同埋特區政府都唔想搞清一色的話，咁究竟佢哋又會點樣詮釋今次選舉嗰啲嘅所謂提名委員會嘅有提名資格嘅人士，佢哋嗰個提名嘅意向嘅時候，會唔會都會有一啲嘅講解俾佢哋？希望佢哋即係提名嘅時候可以接納多啲唔同嘅人入去呢一個嘅選舉嗰個嘅所謂團隊裏邊咧。咁我諗呢一啲就係未來先至會發生嘅嘢，就唔係話而家譬如特首又講一大輪，卿姐又講一大輪，其實根本大家講緊嘅嘢都冇啱與唔啱嘅。 嗯，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1跟我们去加入讨论的。潘兆权。 我不知道卿姐有没有买过东西，即是我自己去书展买书呢，那我们就会嗌了，即是说哎买来看啦，买来揀啦，是吧，即是这样。那你想想有几十万人经过我的摊，你说会有几多人买我本书呢？ 好多嘅， 举一个例子，冯振超，我哋都要做报纸，我哋做咗咁多嘢出嚟，唔系一定有广告商肯落嚟噶，我哋啲同事走出去攞广告好辛苦噶，我哋啲朋友去派报纸嗰阵时，唔系个个人都会要你份报纸，唔通呢个叫屈辱咩？即系我觉得几，我哋嘅自尊未未摆得太大。我觉得如果我哋用呢个角度咧，我睇翻喺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签咗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就有一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個起草委員會裏面咧，只係得兩個，一個李柱銘，一個就係司徒華，係所謂叫做民主派嘅人士啦。所謂當時，你諗下佢哋喺橫橫嘅咁多所謂建制派親北京嘅人士，甚至係國內嘅草委裏面，其實佢兩個係一個異數嚟嘅。但係點解佢能夠捱咗咁多年，令到基本法起草咗出嚟之後，那個基本法我哋都係覺得。是可以接受，我们的终审法院在香港，我们的选举，我们的特首或者立法会可以由选举产生，其实这种都是经过很多的波折的，当时尤其到90年代有442方案，有双查方案，几多种方案走了出来，是不是？其实你想想，那司徒华和李柱铭当年做了什么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民主的过程里面，甚至你不要讲到我那么伟大，是不是争取什么民主什么，你争取一件事总是有波折的。正如冯振超，他喜欢行山，他喜欢跑马拉松。 就是在一个山里面总是每次跑都不同啊，是不是？咁你就係呢啲就係叫波折，我唔會因為跌咗一次我就驚㗎，係咪？仲有，我諗你行山都會經過一啲村，有人要你收你保護費，有人講一啲你唔開心嘅説話，有人難咗你，有人俾一啲難聽嘅説話俾你，咁呢個唔係一定係屈辱嚟㗎嘛？即係我成日覺得咧，我哋民即係今日嘅泛民行到今日，其實唔好自殺咯。其实已经自杀了很多次，今次你这样讲咪其实自寻短见啫。你系咪啊？其实攞两票如果都攞唔到嘅，我哋咪就系学阿冯振超讲，如果我哋好规则，我行出街，你有几多个座位，我行晒1500个座位。哦，呢个界别有300个座位，我个个敲个门，个个做晒直播，我敲咗阿陈燕平道门啦，佢唔见我，我只系 send 个 email 俾阿冯振超，佢唔睬我，300个直播。话晒出嚟，冇人俾票我，到头来咪睇下嗱，我出唔到嚟，呢、這个咪就系交翻俾呢个选民去决定咯。我哋系玩政治、从事政治，系用呢种方法，而唔系从一种泼妇骂街嘅方式，甚至系撩交嗌嘅方式咯。呢、這个唔系屈辱啊，兄姐。 嗱，不过我都补充一下啦。头先潘兆权提到咧，李柱铭同埋司徒华喺基本法草委嘅工作啦。咁其实咧，就佢哋喺1989年之后咧，都退出咗草委嘅工作嘅。而基本法嘅颁布咧，就系1990年嘅。嗱，咁啊，讲完即系呢一点回应之后咧，其实跟住亦都再想讲讲咧，就系嗰个区议会嘅制度啊吓，因为今次。次咧就净系喺个选委会入边咧剔除咗区议会个117席啦，咁但系成个嘅即系人大决定入边咧，其实系冇触及到咧区议会嘅选举方法嘅部分嘅。咁较早之前咧就系谭耀宗啦，即系人大常委啦，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区议会换届之前，特区政府咧或者会研究调整咧区议会嘅组成，又认为应该重新考虑设置个委任。嘅議員加強區議會嘅代表性，咁其實即係區議會嘅委任議席咧，都喺回歸之後都花咗一段時間咧，先至係全部係取消曬嘅。咁又再翻翻嚟委任議席，咁大家點睇咧？因為譚耀宗嘅一個個人睇法啫。 我覺得就事在必行噶啦，因為 你覺得係佢 事在必行係因為即係。有委任議席咯，最壞嘅打算係冇咗區議會啦。但我覺得應該唔會啦，就應該會有委任議席。原因好簡單，因為呢個制度冇辦法改變啊嘛。除非你改變埋呢個制度，但係佢一個咁細嘅選區，單議席單票制，所以從過去嘅投票嘅經驗，你好肯定就都係一啲所謂本土啊、激進泛民啊或者泛民嘅人士將會繼續當選。咁嘅結局嘅話，佢一定要改變佢噶嘛。要改變佢咪委任一啲自己人入去咯。 但係除咗依點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嘅説法，就係政府研究咧嗰個資格審查係咪擴展到區議會嘅，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英国白金汉宫宣布菲立亲王逝世，终年99岁。白金汉宫的声明说，菲立亲王当地上午在温莎堡安详离世，皇室成员会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同哀悼。菲立亲王在今年2月中住院近一个月，就早前出现的感染接受治疗，并且就早已经存在的心脏问题接受检查。他上个月中出院之后回去温莎堡，当时白金汉宫发表的声明未有交代菲立亲王的身体情况。皇室早前说菲立亲王入院是预防性质，强调与新型肺炎无关。菲立亲王在1947年和当时仍然是公主身份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结婚，两人有4仔女、8孙和10曾孙。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和2宗的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10宗，其中2名初步确诊患者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的09单位。早前爱辉楼有2宗确诊个案，其中一人都是住在09单位。 今日新增本地确诊个案入面，一宗同之前的个案相关。至于未找到源头的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42岁女子，住在元朗上白泥村的石屋。海关到连锁杂货店阿布泰国生活百货25间门市和荃湾货仓检获约值40万元的货品，包括清洁剂、洗洁精和去污消毒产品。海关说阿布泰多款产品涉嫌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包装展示中英文双语警告字句的标签，行动之中出动大约100人，拘捕一名33岁的男董事，他正保释候查。海关说检获14款合共超过8800件产品，入面12款只有泰文警告字句，其余2款有泰文和英文的警告，不符合法律要求。对于阿布泰质疑海关检取仓库存货有违一般的做法，海关就说条例之中供应的定义亦都包括仓库库存。政府早前提出公司查冊的新建议，包括在首阶段容许公司不被公众查阅董事的通常住址、董事和公司秘书的完整身份识别号码。有物业代理和执业律师对收紧查冊表示忧虑，认为在物业交易的过程之中难以做到核实身份的工作，对各方都有风险，买卖双方或者租客有机会招致损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强调，已经平衡私隐保障和公众的知情权，认为是适合时候实施新的查察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另外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李景湾都系有交通意外咯，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李景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喺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近尤丽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嗰段啦，来回方向都系多车噶。龙尾分别就系过咗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嗰段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至2点， 小宝与文迪。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啊。 做乜嘢啊？ 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9至10点有得听啦。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咧今晚有潘少权同埋冯振超两位嘅传媒人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咁喺七点半之前咧就讲开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啊，早前接受访问嘅时候啦，佢就话咧，即系喺区议会换届之前咧，特区政府咧或者会去研究调整区议会嘅组成，又认为咧应该考虑咧重新设呢个委任议员，加强区议会嘅代表性。关于委任议员嗰方面咧，头先啊潘兆权你就话喂，即系其实都一定会发生噶啦，即系你又觉得即系取消区议会咧就未必，但系系加翻委任议员咧呢、这个你就觉得咧系一定会发生，但系亦都要考虑一点。而家政府佢亦都话咧，即系会研究究竟系咪将嗰个参选人嘅资格审查咧系扩展到去区议会嘅部分。嗱，如果佢已經喺嗰度係確保到邊啲人先至可以入到閘嘅時候，咁究竟區議會係唔係仲需要去做一個嘅委任制，做一個平衡喺度咧？ 咁其實你都知，你都講咗啦。其實幾年前我哋先啱啱取消翻嗰個區議會嘅委任制啊嘛。咁即係話區議會由八十年代初開始，其實已經有委任噶啦嘛。咁所以喺佢覺得呢個世界裏面，如果將嗰個政治功能將佢降低，而委任咗一啲人上去，唔係壞事嚟噶。嗱，我哋從成個政治嘅生態睇咧，喺一啲地區裏面有一啲商界人士，喺各行各業嘅人士，佢啱啱出嚟做嘢，或者啱啱有啲成績嗰陣時，佢喺個地區裏面啱啱浮咗出嚟嗰陣時，你政府啊吸納呢啲所謂叫人才擺咗入一個區議會，然後就俾佢從事一啲所謂政治嘅工作啊，呢啲社區嘅工作。如果佢做得好啲嘅，咁你咪栽培咗佢可以入去一啲政府嘅諮詢委員會啦，係咪啊？可以提升佢可以入去青年議會啊，或者係什麼嘅其他嘅諮詢委員會，甚至可以鼓勵佢參加呢個特區嘅咩選委會啊、立法會選舉。喺佢成個政治階梯裏邊咧，我唔覺得呢個委任咧是冇佢嘅意義喎。不過問題就係，當然我喺個人嚟講，我梗係唔希望一個區議會翻翻轉頭有呢個委任啦，係咪？如果按正式嚟講，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存在咧，其實就已經有安全系數。但係現實世界唔係咁噶嘛。現實世界今日唔係要一個淨係好低嘅安全系數嘛，佢仲要需要一樣嘢，就係要運作啊嘛。佢需要嗰個運作係有佢嘅價值出現啊嘛。佢要嗰個運作係要有效率啊嘛。佢而家正如之前講，佢唔係要一班忠誠嘅廢物啊嘛。佢亦都唔係要一班忠誠嘅反對派咁簡單啊嘛。佢真係要一班人又忠誠又愛國愛港之餘，佢仲有能力係推動香港、推動社區同埋香港城市建設同埋同大灣區融合啊嘛。咁佢唔可能係真係要一班淨係唯命是從嘅人㗎，佢都揾啲有能量嘅人㗎。咁佢喺邊度揾出嚟咧？佢都係透過地區一路即係走上去一個。即係所謂叫做整個社會的層面，所以我覺得當然這個是我一己之見，書生之見，就是覺得應該不會沒有這個所謂叫做委任出現，即我相信是會有啦。 好，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如果你有什麼意見和看法，可以打來1872311，馮振超怎麼看呢？ 我都同意潘的看法的，我認為那個的現在的狀況就是說如果你话佢哋即系政府或者系建制派，佢哋谂住喺区议会嗰度咧，要做翻一啲嘅即系所谓平衡嘅功夫咧，佢哋就会从几个层面去谂啦。咁 远嘅就当然就系话点样去即系做一啲新嘅宣誓嘅做法啦。咁近嘅就好似谭宇松所讲啦，咁就系会唔会考虑去做翻一啲嘅即系委任议员？但系我谂呢个所谓委任议员咧，我哋又系要沙盘推演咯。我觉得永远都系做政治人物咧，唔系讲咗我哋嗰个目标，咁然后我哋就唔理个过程，而且个目标其实唔系终极噶嘛。首先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话嗰个嘅过程就系在于你点样去挑选一啲人。其实大家而家睇翻咧，因为今次譬如一啲嘅灭罪委员会啊、防火委员会，未来都有机会成为呢个选委啦。咁但系好，即系我都听过有一啲嘅系建制派中人都讲，其实呢一啲嘅过去选呢一啲人咧，其实大部分佢哋都系譬如系即系我听过一个几特别嘅讲法咧，就系嗰个人本身唔系住嗰区嘅，佢本身屋企好有钱嘅。咁但係就突然間去就政府就因為即係唔知點解咁就去咗一個佢完全唔熟悉嘅區嗰度，咁就去做咗呢啲咁嘅公職。咁、那個人就亦都冇乜所謂啦。咁因為公司嘅生意不忙碌，佢是一個富二代，咁就去做咗啦咁樣。咁我諗咧嗱，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咧，即係中央喺香港嘅政治問題上咧，佢唔係要搞清一色，佢唔係想香港唔好，佢係想香港好。咁而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面咧，我覺得既然我哋今次推倒重來，將個嘅選舉制度可以講得話係將以往嘅一套完全抹去嘅話，咁我覺得中央就一定要有決心去點樣樣去令到一個新嘅制度咧，去可以行，即係可以起碼可以運作，而且係要能夠服人嘅，係能夠令到社會覺得呢一班人呢佢今次。改头换面之后，呢一班嘅从政者系令人哋唔好话耳目一新都好，都要觉得佢哋系真系为市民做事嘅。因为过去其实呢一啲嘅好多嘅委员会咧，其实佢哋有几种人喺度嘅。第一就系、是、地区上面嘅一啲嘅老资格嘅人士啦。第二就可能系一啲嘅即系所谓即系喺个商界里边嚟讲嘅知名人士啦吓，咁亦都委任一啲公职，希望佢哋就能够系从中即系有挑选一啲即系新嘅人啊，可以去进一步嘅参加唔同嘅政治组织啦。咁第三就系话一啲基本上其实系落选嘅议员啦。我谂大家可以真系睇一睇咧，而家嗰个嘅好多呢啲委员会嘅组成就系呢一类人。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我谂。政府最頭痛嘅就係點樣樣將呢一類人咧，其實吸納落去嗰個嘅所謂區議會嘅改革裏面。再者就係話，就算你真係重新委任制都好，其實你有冇諗過就係個委任制嘅嗰個權限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嗰個委任區議員嘅權限係咪同嗰個民選區議員嘅權限一致嘅咧？如果 以往係一致嘅喎， 以往係一致嘅，但係而家睇落咧，除非你真係委任。那個數量是多過整個那個區的區議會的議員，如果不是的話，你根本上就拿不回控制權，只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大家都是繼續在這裡、就是、針鋒相對咯，或者因為過去的、一些的大家選舉上面的爭拗、啊、或者你贏我輸、啊、令到那個的爭拗更加的白熱化咯。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是不是真的對於那個區議會的運作有利呢？咁再者啦，如果你话唔系嘅，我真系做得好犀利嘅，我真系做得好尽嘅，我就系直情我委任嘅人系多过你嘅民选区议员嘅，咁就出现另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个区议会本身个认受性有几大啦？我觉得作为政嗱，我哋真系其实我哋喺度口噏都噏得出咁多问题，我觉得围观者必须要三思而后行咯，因为。確實咧，你話可以委任制，未必一定係錯嘅，因為可以委任一啲專業人士。嗱，我即係不怕點名啦。其實，譬如呢一個嘅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先生， 吳永信， 佢嗰個係委任噶，佢嗰個職位佢唔係選出嚟噶，但係佢真係做得好好喎。嗰、那個海濱嗰個嘅長廊咧，我見到好多人用，亦都好美輪美換。亦都唔係話三四日後就污糟邋遢，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咁你話呢啲人，你咪應該委任佢入去呢？可能係嘅。咁所以我覺得委任未必一定係完全百分百唔好。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你入嗰個嘅本身呢一個嘅政治團體、政治機構係選舉嘅話，你要話俾人知做委任，你一定有好強嘅理由，嗰個人要好能夠服眾，先至能夠令到個委任順暢咯。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一倾其他嘅议题。 当然要面对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可能要去处理，都要处理埋咧，即系当刻发现其实先生真系可能精神有问题。 当佢如果发脾气或者唔舒服，我都唔会同佢冲突噶，都系要揾父母帮噶。而且呢，有啲人对精神病的个病人呢，好似有啲歧视啊，有呢个病嘅人佢自己都唔想噶。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联游， 今集主要介绍阿尔法塔同埋阿联游嘅附近运河区，仲有慕名而去嘅帆船酒店，加埋室内滑雪场等等。 今个星期请埋旅游自由人 James Wong 一齐倾偈。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明明喺度噶，去咗边咧？ 你揾紧咩啊？ 我想揾啊，我失去咗好耐嘅快乐感觉啊！ 哦，咁呢条快乐方程式应该帮到你啦， 系咩？讲嚟听下。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最后一集快乐到场，将会总结过去嘅快乐方法，为你归纳出一条快乐之道。 咁一定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快乐到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跟潘兆权和冯振超谈另外的一个议题，就是十二港人案里面其中一位的人士李宇轩。因为他就是被控国安法的一些控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亦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控罪。早几天他就已经完成了那个隔离令，亦都咧系再提讯，咁亦都咧佢系可以上到庭嘅。嗱，即系我谂咧喺呢件案件入边咧，其实即系传媒其中一个嘅关注点咧，就系佢嘅代表律师到底系边个去委任佢嘅？咁同埋嗰个代表律师从何而嚟咧？因为佢哋嘅即系李宇轩，根据即系之前嘅报道啦，就系李宇轩咧拒绝咗佢家人聘任嘅律师，咁同埋佢哋嘅家人亦都即系揾唔到律师俾佢啦。咁但系而家咧佢系有代表律师嘅，咁究竟嗰个律师系边个去到做委任咧？另外一个嘅即系传媒咧关注嘅问题咧，就系究竟李宇轩系被关押喺边一度咧？咁喺早两日喺法庭聆讯之后啦，睇翻咧一啲嘅记者佢哋嘅采访笔记啦，即系采访嘅手记啊，咁就话咧，其实啲记者咧系由嗰个嘅法庭嗰个嘅叫做即系聆讯室之外，就一路追到落去咧停车场，追到啲律师系上车，就不断去问喂，咁究竟边个系委聘你啊？等等咁样咧，但系都得唔到答案，就只系咧系得到即系阿陈天立，即系佢嘅代表律师，咁就系话佢绝对唔系官派律师呢一句啫。嗱，好啦，即系两位喺传媒界咁耐，其实点睇今次传媒咁关注啊李宇轩佢嘅关押地点同埋佢嘅律师代表从何而嚟咧？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即系传媒咁多人走去追访呢一个嘅问题咧？潘少权， 我相信系同之前佢哋喺大陆俾人即系俾大陆拉咗之后咧，即系香港佢哋嘅家人或者话揾律师或者去点样揾佢都揾唔到有关嘅，因为当呢件事即系话，如果佢喺大陆发生即系呢件事，咁我哋可以话冇办法啦，因为两地司法独立系咪？但系当翻到香港，我哋就会用翻香港一个好常理嘅角度咧去睇翻呢件事。第一就系、是、喂，佢个律师系点嚟嘅先？第二佢关押喺边度？咁呢啲系咪都系可以公开嘅资料咧？咁点解唔公开咧？咁我觉得呢个系从记者角度咧都应该要问嘅。咁呢个都系新闻嘅 一個點嚟嘅。但係我翻嚟喺度諗咧，就係話我佢關喺邊度咧？我又諗下係咪真係唔可以公開啊？即係我真係唔知道點解唔公開啊！即係因為其實你一還押邊度小欖又好，還押呢個荔枝角又好，甚至交俾懲教處係咪啊？都得㗎，因為我哋而家都有好多人係關押緊㗎，甚至黎智英都係關押緊，你知道佢喺邊度㗎嘛，影到佢㗎嘛，係咪？咁我唔知道點解啊，所以我覺得究竟係警方喺邊，係咪警方啊、律政司啊，又係邊個係點解要做係咁嚴厲嘅一個嘅做法？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律師。佢律師身份咧，我自己覺得啦。如果當呢位先生佢講得出佢唔係官派律師嘅話咧，我相信佢係因為你好容易知嘅啫嘛。當阿李宇軒可以公開講嘢嗰陣時，嗱，第時佢判到有罪，咁佢屋企人去探佢，咁呢啲就可以公開資料嚟啦。佢一講就已經知道啦，即係你冇得黑箱作業。會唔會係因為有一啲難言之隱，例如唔想太過以喺大陸，因為佢曾經指證過好多人。如果從我哋背景嘅資料睇法。咁而家係越少嘅人去介入呢件事，或者越少嘅嘢去知道，或者越少人身邊埋埋到身咧，其實對佢或者對成件案咧都係有幫助嘅。所以我覺得因為嗰件案嘅嚴重性，所以先至用咗一啲咁嘅方法。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律師嘅身份，佢一定係李宇軒係同意嘅，即係否則係唔可能嘅。即係李宇軒可以喺法庭裏邊，佢唔代表我咪認得啦。一句説話，佢唔代表我，因為香港法庭都未知道，係嘛？佢都仲喺我睇翻啲記者嘅講法，或者你哋台我聽到就話，佢仲喺庭上面係同佢哋家人啊打下眼色啊嘛，微笑啊嘛，係咪？咁即係話，如果呢個人唔係唔代表我嘅話，佢即嗌出嚟啊！甚至如果佢覺得係無理取代，唔係無理對待佢嘅，佢即刻已經可以同法庭講啊！我俾人打，我俾人逼供啦，係咪？我覺得香港未至到咁恐怖嘅，咁黑箱嘅 嚇。有少少補充啦，就係李宇軒嘅代表嘅大律師咧，就係羅達雄，咁而個事務律師咧就係頭先所講嘅陳天立。咁因為喺香港嘅制度之下咧，一定係需要一個事務律師咧，然之後先至可以委聘到一位嘅大律師嘅。方振超， 我諗呢個情況咧，就因為而家件案係即係進入咗司法程序啦，我哋就唔能夠評論案件嘅內容。咁我哋只能够咧从一啲咧，即系大家睇到嘅眼见嘅嘢咧，同我哋认识嘅司法制度咧有咩嘅出入，咁咧就尽量去了解多啲啦吓。奇怪嘅地方就系咧，其实系除咗李宇轩之外咧，其实其他嗰几个嘅被告又好似唔系咁样样嘅对待嘅，其他几个可以自己请律师嘅。咁你話點解特登唔俾阿李宇軒？即係點解特登阿李宇軒嗰個情況會有啲唔同呢？我覺得嗱，如果呢件事係涉及內地服刑後回港而出現一個並非香港恆常司法制度嘅過程嘅一種處理方法呢，如果我係作為政府呢，我就會出嚟講多啲。講多啲唔係叫你講案情，案情當然唔好講啦。但起碼你都要講多啲，就係話以釋公眾疑慮。因为公众会觉得就是其实两地的司法制度已经是不同的了。既然他在上面服刑完之后，其实他落返嚟香港呢，照计他都是应该用返香港的司法制度那个的，譬如保释啊，或者不准保释啊，请律师的自由啊，这些等等呢，其实都是很恒常大家的知道嘅嘢，甚至乎你话冇律师嘅，你每一个法庭里边都有一啲嘅当值律师喺度噶啦。咁呢个香港本身系做紧噶嘛，一路都即系唔系新鲜事嚟嘅。咁所以今次我谂成件事咧引起大家关注，正如阿陈燕平你头先所讲话，点解大家都会去追访？确实就系因为大家都唔明点解会有呢一个嘅现象嘅出现。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官方係有一個嘅責任啊，即係我唔係話法庭有責任，法庭冇責任嘅。但係你譬如而家你管理李宇軒嘅一啲嘅相關嘅單位啦，譬如保安局啦、懲教署啦、警方啦，係咪都可以出嚟講一講點解李宇軒嗰個嘅情況係有別於嗰幾個另外嗰幾個咧？大家都是在上面坐了一个的监禁的刑期。大家都是差不多，他们其实性质都差不多的。如果不是的话，不会大家那个判刑都差不多啦。但是那些就可以可以去请律师。但是李宇轩偏偏就是不同呢， 或者監壓關押的地方亦都是不同呢？咁再者就係，其實喺法律嘅定義上，你已經而家係未被判罪嘅，所以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佢都有一啲咧有別於已定罪人士嘅關押條件上邊嘅分別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公眾都會關注你已軒係咪已經係得到佢應有嘅呢一啲關押條件上邊嘅分別咧？例如佢係咪可以嗌自己嘅即係？犯送啊，或者佢嘅探視嗰個嘅時間會唔會亦都係同其他已被定罪人士係唔同？而佢亦都係咪有呢一種咁嘅權利，亦都係行使咗嘅咧？我諗呢一啲在就係而家我哋可以去，即係我哋應該知道嘅嘢嚟嘅。作為市民，唔係淨係傳媒嘅，我覺得，因為作為市民，我哋大家都想知道就係究竟其實點解會係咁啊嘛？尤其是如果你話中港兩地之間嘅諒解或者共融啦，正正就應該咧喺呢一啲咧令人關注嘅案件上邊咧，使到市民有一個安心嘅感覺。我覺得呢個相當重要。 嗯，其實潘兆權，你覺得如果增加咗透明度咧，會唔會亦都對於維繫香港人對於一啲嘅國安法案件嘅信心咧，有其好處咧？ 呢、這個一定係啦，但係正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問題好回應翻，好似我哋節目初頭咁講，我覺得呢個係就係因為嗱，我哋雖然唔知個案唔講案情，但我哋好知道就係呢個李宇軒係涉及另一個非常出名嘅人嘅一啲。即係咁嘅行為嘅話咧，即係串謀點樣話什麼嘅話咧，咁你可以諗到就係因為咁複雜嘅一件案，變咗佢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證人，因為件案嘅案情咁嚴重，所以佢就要用咁高度嘅設防。但問題正正就係呢個係國安法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案，甚至比告嘅第一單仲更加重要嘅話咧，咁我覺得各方面都覺得不容有失。既然不容有失，咁咪做多啲咯，做多啲唔会有事噶，系咪？但系唔做出事嘅话就好大件事咯，咁所以咪做多啲咯。咁做多啲就譬如话唔俾讲咁多嘢啊，唔俾你知佢喺边度啊，唔使交代咁多嘢啊。你越揣测越猜测嘅咪由得你猜测咯。咁成件事就交翻俾即系等佢上庭，真正去到。即係再上庭受審嗰陣時，咁然後咪等佢公開案情啦。咁可能嗰陣時就會好清楚啦。咁佢而家就係唔需要問你啦。我覺得就係咁。我覺得係、即係簡單啲就係、其實係有啲驚弓之鳥咯。我自己覺得政府而家即係尤其一啲問責局嘅局長，例如即係我哋正係講嘅政制局事務局，即係點解要諗白票都諗埋咧？係咪？又正如好似而家咁樣，點解佢？即系运边度都唔即系你咪高度设防监狱咪得咯，系咪？你可以做好多方法去做咗佢，即系唔好令到我哋喺度谂下嗱，因为点解咧？好得意噶嘛！我哋做媒体嘅就我搵唔到，我就系变咗系我嘅新闻。我今日又搵唔到，听日搵唔到，后日搵唔到，我日日都搵唔到嗰阵时。咁你冇事都變咗俾人覺得你有事啦，咁呢個咪唔係幾好咯？ 補充一下咧，就係、是、較早之前咧，即係佢哋嘅家人問啊李宇軒咧係囚禁喺邊度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懲教署有一個嘅回覆咧，就係話相關人士係可以決定向邊個透露佢究竟關喺邊度嘅。